一集，而家社交媒體當道，個個都係追求一兩秒嘅生筆。你請啲嘉賓上嚟做訪問，成兩個鐘嘅喎，揾鬼睇咩？ 嗱，講咁短咧，冇上文冇下理，點見真章啊？彌敦道證交所， 究竟邊個係交，邊個唔係交咧？ 咁就上嚟交心交貨啦！果然咧，彭志銘咧鬧人咧就有文有路嚇，有文化又有路向， 即係有 logic， 冇俾你整衰曬。 係啊， 我成日話我鬧人，嗱，大家睇翻個節目， 我專登係專登整衰你。 講咗咁耐，有邊一句鬧過人嘅？我都未鬧過689，都未叫佢做坐監。你知唔知道七一遊行幾多人嗌佢坐監啊？ 係啊， 係啊。咪咯，我都冇，我都未鬧佢。 哦，咁啊，大把時間，仲要鬧。而家講咗林鄭先。嗱，林鄭咧，我哋今晚嘅標題咧叫做咧私人之苦啊嘛。嗱，即係頭先講話，誒一係咧你係家嫂，一係你咧就係阿四。係。係咪先？咁啊，苦啊，梗係慘啦，因為有任務。啲任務叫 Mission Impossible， 係紅色任務。 哦，唔係嗱，你咁 一定係紅色啊。 唔係嗱，你咁樣分，我就覺得係咁樣嘅，即係大家做下功課先嚟啦。 嗯。 他的做不到的任務呢就是跟國家有關的，或者跟國策有關的，即是譬如說 23條啊， 你 喂先下功課先啦，七月一日呢就職之後啊，這個老閘呢就 蘇中國沒聽答 吧，喂，閘呢就提出四點意見，老闆跟你說意見而已，不是命令，不過你懂得聽啦，四點意見大家說簡單問閘，始終咧準確把握一國同埋兩制嘅關係， 一國兩制嘅問題啦。 第二就是、始終你依照憲法同埋基本法嘅辦事，不過冇講咧嗰個龍門就任我搬。第三，始終要聚焦發展咧，係發展係第一任務嚟嘅，第一要務嚟嘅。第四咧就始終要維護同埋咧穩定和諧穩定嘅社會環境。 全部 四樣嘢。 全部都不是講俾香港人聽的， 啊，你點解覺得呢？ 喂，香港人不是聽呢啲。 香港講喎、 啊。嗱，好簡單啫。 嗱，佢 老閘幾多號走嘅？ 七月一號。 今日幾多號？ 今日七月六號。 仲有冇人記得佢講過咩嘢？第二日已經冇人理佢啦。 咪第二日個焦點去曬林鄭嗰度咯。 咪咯。 第二日記咗另一句喎、 啊， 就係老閘去同個香港警察傾偈啊嘛。 哦，係啊，記得記得啦。咪咯，呢單嘢真係真係緊要啊。 咪咯。 唔係，這是正式路的警察嗎？ 嗱，因為 警校畢業嗎？ 咁咪又好簡單嘅，咁啊好簡單，呢個非常之好笑又好講嘅，好簡單，就係逢親原來咧，我哋國家領導人咁多歷年嚟啊嚇，即係由中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依家咧，應該60年定50年啦。 今年應該係今日七啊嘛。68年， 佢原來 共和國68年。 佢原來咧，佢哋呢啲領導人去親邊度，事先咧都會使太平地兼一班戲子擺度噶嘛。你記唔記得澳門係最清楚嘅大三巴嗰度咧，就最興嘅，逢親啲咁嘅主席又好，啲領導又好啦，去親咧。事先嗰兩個鐘頭咧，就會派咗班人咧，就企度耍太極啊，賣嘢食啊，喺度影相啊， 扮市民 嚇，扮市民嘅。係 啊， 咁啊，喂，呢啲咧老閘都做過啦，老閘做僆嘅時候都做過安排呢啲，做霞姐，佢做過霞姐啊，大佬。 林記都做過唔少啊，真係。 佢未必做林記，佢做林記頭。 係林記頭，係。 咁啊，佢可能佢都安排過呢啲啦，即係可能啫嚇，可能。咁所以咧，你揾條友走出嚟喺度咧，隻手又唔知點樣啊？然後你講埋曬嗰啲咧，愛國啊，你咪傻噶！ 愛國好警察啊，老閘秒你啦即刻，又嚟呢套。 喂，你公安啊，你愛國，你國你唔係你咩咩咩公，你咪國寶啊？ 係啊， 你傻噶，你愛國，你搞掂你香港，你搞掂你嗰個咁嘅叫做。 國家唔 係你搞掂你元朗先啦，愛國你傻傻地嘅 啫。咪做過龍咯，你話我哋。依法辦事啊！香港一句已經老閘啱聽啦， 唔係㗎，真係好討厭㗎。 喂，有老閘問你，你係咪真係正式登記嘅警察？ 呢個都好笑啊！嗱， 哇，真係喂，呢個好侮辱嘅，其實 林記嚟㗎，你係其實你林 即 係 呢句啊！老閘唔識講林記呢句嘢啊！ 林記就廣東話嚟嘅， 係其實咧之前仲有仲討厭㗎，你哋冇留意，就係呢個盧偉聰係去咗 briefing 嘅時候，就係靠呢個。靠呢個689提，喂，你話翻俾阿主席聽， 我你有啲咩政績啊咁？佢然後就話俾呢個盧偉聰咧，就有個特首提示之後咧，佢就話我哋咧就罪案率就減低咗，不過咧我哋人口又多咗，多咗好多咧人落嚟，咁咧夾定曬對白噶啦。老習點會咁快咁聰明啊？老老實實，你見佢已經呆下呆下啦，嚟咗49个钟头咧做20个 show， 佢都懵下懵下啦，佢都會識答。哦，你哋人啊多咗。咁你罪案就低咗，咁你之後你哋破案率咪好叻啦，咁咪收工啦，拍獎啦。哇！呢個盧偉聰幾流咧？佢話：喂，我依家要喺度多謝咧，唔係你哋公安嘅幫忙咧，我哋破案率冇咁低嘅。 哇！ 你話幾討厭啊？ 咁高，破案率冇咁高。 哇！你話幾討厭啊？你咪當香港啲警察係乜嘢咧？所以我就係話你香港班警察點解冇人出聲？點解唔炸營？你哋嘅尊嚴去曬邊度？你哋個勞力，你哋嗰、那個，你哋咧就係速龍打人，你都用力噶嘛。咁你班嘅人嗰啲勞苦，即係啲汗水，同埋咧你班差人都受苦，俾人打翻轉頭噶嘛。有好多時係嘛，即係黑社會打翻佢哋噶嘛會。咁嘅情況之下，你哋點解冇人出嚟企出嚟 X 交叉佢咧？吞曬。搏咩？然後仲揾個傻仔出嚟，隻手仲咁樣嘅。 嗰個真係嗰個嗱咁啊，盧偉聰講嗰啲咧就叫官話，大家咧就夾定一定係噏啲咁嘅嘢㗎啦。啊啊！依家 仲要揾人提佢喎，仲要呢個特首提佢喎，佢唔記得咗喎。 但係嗰個咁嘅差仔咧，嗰個真係離譜嘅，連阿老習都頂唔順啊！老習自己都頂唔順啊，大佬假得滯啊！仲有咧，喂，聽講話係咩簡體字寫名㗎嘛？ 嚇 係咩？香港差人係冇名嘅，差人只有 number 嘅啫嘛。成日話記得個差佬，記得差佬個膊頭個 number， 香港差人就只有 number 啫，冇名嘅嘛。仲話聽聞係簡體字啊嘛。 哦，唔係啦，嗱咁樣，我哋咧都要咧安，即係都要咧，即係真係要誠實啲睇件事，就係話如果佢真係假嘅，呢兩日已經俾人起咗底啦。 我知呢個差人係真嘅，但係冇需要係咁樣做。哦、我覺得冇需要講愛國兩個字，因為咧你差人講愛國兩個字，你即係剔咗差人係中字中立噶嘛？ 中立唔愛德國嘅。 我覺得你唔好 make x 埋啲。喂，咁我做愛國差人，見到你啲咁反動分子，見到你班人喺度啲咁嘅泛民喺度示威，見到你班人搞呢個雨傘運動，係咪應該拉啊？要擾亂香港繁榮 啊 嘛？ 嗰班雨傘嘅人先係最愛國嘅大佬，佢想 你講啫， 佢想香港好，香港好，中國大陸先好啊嘛！啊嗱，你啊真係 要繁榮穩定 嗱，唔係好簡單嘅啫。如果 老習唔係話要繁榮穩定咩？ 唔係繁榮穩定一定繁榮穩定啦，穩定咗20年啦。大家記唔記得毛澤東講過咩嘢？記唔記得我哋中國有咩國策？我哋中國國策就話我哋香港要長期利用啊嘛。大家你忘記了毛澤東講啊？ 長期打算， 長期打充分利用啊嘛，咪長期利用咯，即係意思係 當英國人統治嘅時候啫嘛。 咁唔係啊，哦，咁你又 毛澤東有生之年都冇諗過一樣嘢收翻香港啦。 唔知喎、啊，呢一個真係死無對證。 冇喎、啊，1976年瓜咗喎。 呢個死無對證、啊。 根據温家偉，你寫嗰本咩《六七暴動分水嶺》啊，裏邊講咁啊， 張家偉， 張家偉唔係温家偉，係張家偉。咁佢寫《六七暴動》嗰本書講。咁佢話引述左派人士話周恩來咧喺六七暴動後期咧就問個老毛話：喂，香港情況係點咧？即係話即係收唔收翻？毛澤東話： 當 繼續係咁咯。 當時嘅事啊，當時嘅事，因為佢窮，因為佢哋真係收翻，令佢哋都搞唔掂啊嘛。但問題我想講咧就係話，如果香佢哋因為你透過香港有好多嘢嘅。經濟度係梗係好重要添啦，因為你大陸咧全部造假，即係冇人信啦。或者我哋要透過香港嘅經濟，透過香港嘅經驗，透過香港嘅金融制度，你然後先可以出邊發展啦。呢啲揾啲金融專家傾啦。但問題喺嗰個民主制度上，或者一個開放嘅社會裡面，好簡單，香港冇民主，大陸一定冇民主。倒翻轉頭，大陸唔會有民主先過香港嘅。大陸不會有自由先過香港的，是透過香港令大陸的人學習，或者等他認識，或者等他了解什麼叫做自由，什麼叫民主，什麼叫做好的生活，是要透過香港。所以就說香港不好，是大陸一定不好的。這個是那個老懵懂的廢柴，然後才說中國好，香港才好，這些就是白癡的。應該倒轉頭，香港不好，大陸一定不好。嗱，這個習近平得了，他會明白香港一定要好。如果唔係，佢哋都唔使咁勞心勞力去睇住你香港啦。佢當你香港只不過一個咁嘅，即係細良話，即係呢個茶餐廳， 即係你其中一間茶餐廳啫嘛。你中國咁多間茶餐廳，佢點解你要咁守住我哋香港咧？即是話香港有個任務，你嗰、那個你個 mission impossible， 你個 mission 啦。香港有個好好嘅，我哋香港人，我哋係唔使驚，一定要撐硬，因為我哋要話俾佢哋聽，我哋好，佢哋先好，我哋唔好，佢一世都唔好啊嘛。咁所以呢個大家明白嘅，如果你一個真真正正嘅好嘅領導咧，你應該要睇住我香港，撐住香港，等香港繼續好落去啊嘛。呢、這個好重要啊嘛。如果唔係，你唔使揾個妹仔做啦，你揾翻六百九繼續去整爛香港得啦。嗰、那個契弟毛澤東用十年時間去搞亂一個中國。他用五年而已，他不用五年，他用第一天已經亂了，你在香港，你在香港爛到現在。所以林鄭，我告訴林鄭，香港有一件事很奇怪的，這班所謂香港的評論員就很喜歡做國師，我看到很多報紙，個個都在扮自己很得意，就是提供意見給你，給你，我就不提的，不過忍不住口，真的忍不住口。 是。 你林鄭，你只是派錢給教育是不夠的，你一定跟我審呢個咁嘅六百九，查佢 UGL 嘅五千萬。如果你做得到，包你咧呢五年一定好掂，你可以臨裝。就算你老公著白襪咧，大家都撐你嘅。你老公都撐埋你嘅。 喂， 好簡單。 我見到老公著白襪啊，好開心啊。 咪一個好人咯，一個正常君子咯。 啊，即係話個好簡單嘅人咯。 佢唔扮嘢啊，佢唔扮嘢。 好過龍蝦啊嘛，大佬。 龍蝦。 系咪先？一定唔會搞我個老 啦！龍蝦好慘嘅，龍蝦要俾人揼嘅，俾個女痛兩腳，好陰功嘅。佢講起我就想喊啊！ 喂，但係阿老閘嗰篇文咧，嗰篇演辭啊，七一咧，阿林鄭宣誓就職之後嗰篇演辭啊，裏邊好多嘢咧就喂，真係好硬要啊！同佢開頭嗰兩日咧。就有少少親善嘅態度出啊！喂，第三日咧話禮真章啊離開香港之前急嗰啲嘢，喂，你又話要把握一國兩制喎，陣間咧又話要咧依個維護和諧穩定嘅社會啊，陣間仲要話根據基本法、憲法同埋基本法辦事， 全部唔使講都要做噶啦， 係咪？ 你冇理由唔 最緊要一樣嘢，你和諧社會啊！嗱，你要去講明啊！ 哦，唔係呢句咧， 維護和諧穩定嘅社會環境，但係咧同時咧要加強對青少年宣教憲法，即係基本法啊啲咁嘅嘢。喂，一講到愛國教育， 係咪俾咗個俾個令牌啊？林鄭咯，意思係 喂點 not possible？ 你一講到愛國教育呢樣嘢，喂就咧玩殘啦。 嗱，大家要咁睇，因為阿老閘咧，佢就唔係你香港嘅水平嘅睇，佢係企喺一個好高嘅高度去做呢件事。佢呢個高度咧，佢又好慘噶，即係你正話咧個私人之父咧，我覺得係老閘。 中數， 老閘嚟噶。因為點解咧？佢唔係淨係睇住你香港，佢係睇佢又唔係淨係睇住中國。中國佢唔使睇嘅，嗰班人你俾飽飯佢食就得噶啦。 係咩？ 嗰啲官你俾佢，你俾佢自由貪污就搞掂噶啦。 係咩？ 佢其實咧就好怕你香港班人唔聽話，跟住咧然後管唔到咧，佢依家去邊得閒理你香港啊？大佬佢又。佢嚟咗香港之後，隔一日翻屋企。 俄羅斯 係啦，去俄羅斯，跟住 又 去 德國， 係啦，去德國， 再去砌另一場仗 G20， 再打 過。我啲打得好勁，仲有啊，佢唔係隻 G20 啊，係最慘啊！北韓嗰條咁嘅傻仔， 呢個肥仔， 嗰條肥仔今依家 洲際導彈，依家終於練成了。跟住我春話，我忍唔住啦，我太失望，所托非人啦，真係。誒，又似你我嚟啦，阿閘，你點交數咁？ 咪就係咯。即係話阿習生咧，你連香港呢班咁嘅元朗飛佬搞佢唔掂，咁你仲點搞走去？喂，仲要喎，佢拿住一大嚿錢，佢周圍派緊啊，大佬，國防咪國庫空虛，已經係冇即係同家屬一樣，佢其實一個國際家屬，佢基本上就係一個國際級嘅家屬，佢又要走去拿住啲錢，佢又要去買飯買菜，又要派錢，佢又要咧聽，即係你覺得佢冇頂頭老細啊？但佢頂頭老細個個都係，你德國個個都係，你一印度佬又話搞佢，印度佬又話要走去， 係邊個啊？ 係佢好煩㗎！你依家你走去派錢去呢個中東地方派錢，你經過印度，印度嗰度就開你 ban， 佢係好煩嘅，佢仲點得閒理你啊？所以咧，你呢啲咁嘅稿咧，就查實咧就係兩個月前寫定㗎啦，係 咩？ 係 嗰次 唔係咁啊！我覺得依份稿咧有啲古怪嘅喎。嗱，如果大家有印象咧，呢、這個老江。20年前噏過嗰篇嘢， 喂，係咪跟翻上次咁講到 ？No， 老虎有頭係，而家到呢個老宅三件有啲咩唔同咧？前兩件係冇提過鴉片戰爭， 冇睇 啊！點啊？佢依家去睇乜嘢啊？ 佢提鴉片戰爭。 佢提啲鴉片戰爭啲咩啊？ 其實咧，佢咪真係想講外國教育啦。説此論啊，此其一。第二喺一個總統嘅演辭裏邊，其實佢係總統嚟㗎，英文係 president 嚟啊。喂，罕有地提到軍事嘅具體嘅嘢。佢話當年鴉片戰爭咧，萬幾個英國遠征軍，其實我同佢提埋裏邊好多印度人㗎嚇，打敗800,000清軍。喂，呢啲唔係一個總統演辭講嘅嘢嚟，我覺得好奇怪喎。咁我嘅觀感就話，喂，佢呢篇嘢係身不由己嘅，身不由己。佢唔係淨係講俾你啲香港撐聽，我哋港撐聽，講俾大陸佬聽，唔係講俾啲政敵聽。我而家同你鬥咗，你 care 民族主義，我要更加 care。以前啊，老江老烏冇提嘅，我都要提。你唔好唔夠膽咪香港提鴉片戰爭啊嘛。我而家提仲講話當年清軍慘敗添啊。 喂，唔係喎，咁點解佢唔提紅軍呢？如果你真係咁阻，你真係要贏嘅，咁咪提。 喂，大陸睇一睇，大佬。喂，香港此時此地啊嘛，提醒你哋國恥啊嘛。 哇！如果講國恥就好多喎、 啊，多到嘔喎、 啊，多到嘔啊！講國恥，喂，開火都搞唔掂啊！ 你都搞唔掂啊，大佬。 唔係，佢而家係要用説此論啦。內閣教育梗係説此論， 示威掟爛味之拉麵。唔使線啦，站起。 喂，唔提得噶喎，啲嗱，即係等於 TVB 一樣。 係啦， 有你唔提得噶嘛啲嘢，你一提咗大鑊喎。嗱 ，TVB 係講嘅仲好笑啊 ，TVB 連做一個奴才嘅能力都冇啊！你做奴才，唔該你唔好咧，令嗰啲主子煩惱先得㗎。呢個奴才就話咧，喂，我突發喎，我突發新聞喎，點知一俾人踢爆嗰個唔係個突發新，嗰啲唔係突發新聞嚟喎，嗰啲係早一個鐘頭嘅嘢嚟喎， 錄咗啊， 錄咗嘅， 而且佢播咗一次㗎啦， 係啊，第二， 而且播卡通片先， 係啊，第二，你又話咧，你仲話佢仲要鬧翻人哋，鬧翻人哋香港電台喎，咁阿習主席嗰啲唔重要咩？唔重要得過你頭條新聞咩？係習主席，如果習主席嘅重要嘅話咧，六四嘅片段都好重要喎。 是有得拗的呢、這個啫。 哇！攞喂，咁點解你唔播六四嗰啲啊？ 你自己打開潘朵拉之。 咪點解你唔 攞？打開咗潘朵拉盒。 哇！我覺得六四嗰啲片好重要喎。好啊，喂，咁啊，然後我哋有個諾貝爾文，我哋諾貝爾獎和平獎喎、啊，嗰、那個人依家喺度受緊苦喎、啊，嗰啲片點解你唔播啊？ 係，如果真啱啱收到，你應該播。 唔係啊，唔係收到，佢根本就嗰晚佢做緊啊嘛，頭條新聞就係講緊劉曉波噶嘛，點解唔重要啊？ 嗱。所有而家啲香港， 即係咧，你連做一個奴才啊，你都令到個主子煩惱啊！我諗中聯辦依家咧捉呢個咁嘅咩靚仔咩嗰條友叫咩名啊？ 啊，李寶安唔係後邊嗰件， 係捉呢班人去拉去犬厥啊！咪呢班咁嘅人，你令到即係係好討厭啊！跟住然後第三咪仲好笑喎、啊！喂，你哋啊借勢喎、啊！你哋依家自己有條 channel 啦，仲使乜要我哋嗰、那個？ 喂，彭大哥，呢個先重點。頭先嗰啲嘢咧，我覺得都係煙霧嘅。第三 point 先重點，佢根本就唔服，點解俾你港台喺無線度播，阻住揾食，忍咗你好耐㗎啦。 喂，揾唔到食嘅喎，拆咗佢。問題喎，依家佢依家問題 嚟嘅。其實咧，會唔會真係佢已經覺得你港台啲嘢喺個無線度播，我忍唔住啦，真係。 你可以得，但問題你係簽咗合約嘅，你係點解人哋會俾個牌你咧？呢個合約其中裡面一個條件啊嘛。 冇錯， 係發牌條件。 佢唔服好耐㗎啦，可能。 喂，你唔服你都喂，你唔好做 TVB 啦，你唔好開電視台啦，你賣白粉咯。 呢個一面啫， 你明唔明啊？即係你唔好做呢個工作啦，呢個工作就要咁啊，即係等於你依家你出街你要帶身份證啊嘛，你唔帶身份證我權查你啊嘛。 喂， 咁你話你做咩要我一定要帶身份證啊？我唔帶身份證唔得，咁咪拉你咯。 講另外一件事，喺未取消呢個合約條款之前，未修改之前，你係要博， 你要簽咗噶嘛？ 你要博噶。啊，第二攞嚟講啫，阿哥，你 TVB。TVB 有咁多條頻道，喂，如果條片真係咁重要，你咪互動新聞台嗰度不停播咯。 佢又有解釋嘅，佢有解釋嘅，佢就話咧，佢話有另外一個 channel， 佢話嗰個羣眾咩個羣眾有個 term 嘅，佢話有個唔知乜嘢乜，即係話有個咩電視誒，有冇睇翻先？佢話有個我哋唔知乜乜台嘅要即係要俾我哋呢班乜乜台嘅。嘅人咧有機會 睇，你翡翠台嗰個 coverage 係大啲， 唔係翡翠台。 但係如果你作為依單係新聞，所謂真係咁重要嘅，好似其他收費電視咁咯，喂，即刻你喺個新聞報告裏面插出嚟咯，間間都咁做噶啦。 係啊，咁點解你要即係播啲風水節目咁白痴咧？ 個風水節目你仲要得過頭條新聞咩？對唔住，我覺得頭條新聞仲要過你個風水節目喎。 喂，講穿嗰句咪最憎頭條新聞咯，咪同頭條新聞賣廣告咯。其實六點鐘其實好多人都未翻到屋企嘅，未必睇嘅。而家你又幫佢賣多一次廣告， 我唔需要同我賣廣告，你依法做就得啦。因為個條件合約上你係要呢，到時到後你做就得啦。 係， 如果 係規定咗嘅， 如果真係個突發好重要，譬如。即係唔好話有領導人受襲啦，甚至乎你九一一咁嗰晚，即係全晚都 咁啊，另外一件事 咁啊，另外一件事全晚都播啦，我哋睇足成晚。你六四，你嗰啲你嗰啲咁嘅軍警開槍，咁我哋嗰幾晚我哋晚晚都喺度睇啦。呢啲咁你咪播咯，咁呢啲係真係嘅。你然後你呃人就話突發，原來係一個鐘頭前嘅片段嗰叫突發啊！你突發神經病啊！話俾你聽， 真係突發神經病。喂，咪呃啲無知嘅人咯。同埋老實講啊，你係中共，喂，你知道香港播到夠曬㗎啦，各個台，你互動新聞台一定當時播咗啦，佢有互動所謂互動新聞台者咧，即係廿四小時嘅新聞台無線係有㗎嘛，呢個完全可以控制到㗎嘛。咁你 Now 同埋 Cable 一樣係咁做，冇問題啊。啊，咁話你聽咩咧？你有冇睇大陸電視啊？ 大陸咩電視啊？ 你知唔知道大陸的新聞報告點㗎？大陸新聞報告 新聞聯播啲啊！ 央台新聞報告係點咧？嗱，其實咧，佢將頭條嘅定義咧，同香港咧係唔同嘅。 佢突發啊！佢話 唔係，你聽佢講埋啦。佢任何咧國家領導人嗰日嘅 活動， 都係擺最頭㗎嘛。 呢個全 啊，話知佢去係邊度開幕，好地方 仲係有次序嘅喎。第一定習近平。第二是張德光，第三是李克強的鬼應該 是。是這樣的，話知道他做了一些不太重要的事情，都是放在前面的。 無小事，你真是政治。 可能哪裡去剪彩，哪裡，領導 人無小事。 阿菲拉小國過來訪問，你這樣，你無忌就跟足，你就是黑人憎，黑人憎就反感，就不看你。那麼你作為一個奴才台，喂。你的作用 霸睇佢咯，依家好多人霸睇佢咯， 冇睇，冇人睇你嘅作用點啊？咪亞視咯， 亞視化咯，佢依家咪 亞視化咯， 咪同埋佢仲有 戇居咯， 咪佢都仲有好多黑人憎嘅，譬如佢哋依家股權嘅轉讓啦，咁嗰啲咧都係咧耍緊一啲咧古古怪怪嘅行為嘅，咁即係嗰啲點解會一個冇即係個會唔係佢哋依家就係嗰個股權嘅問題咧？點解一個攞股權好少，而係一個話事人。 係， 而嗰個咧，阿陳國強咧，佢可能就係話自己係股權少，但唔係話自己係股權少，但係話一個話事人。呢啲咧係唔係喺法律上，我哋香港嘅法律上咧可認許嘅嘢嚟嘅。咁呢啲要解釋嘅，呢啲咧要佢哋咧，我哋香港我唔好話我係香港啊。我哋作為一個香港人，我哋應該就要依法辦事啊！老習講得啱啊，習近平講得啱啊，依法啦，依法去處理一啲事件啦。好似呢啲咁嘅，佢哋要出嚟咧解釋好清楚先得嘅。你唔可以咧質一搏，咁然後咧就將一啲嘢咧古古怪怪咁去，有人話就係赤化啦。咁啊呢啲未必赤化，因為已經好多啲中，即係我哋香港係開放噶嘛，我哋個資金流量係咪？我哋嘅投資。咁你都好多大陸人落嚟，我哋都冇辦法嘅。但問題我哋要依足法例去做，你唔可以秘密地即係過咗我哋香港嘅一棟，咁令到成個香港嘅意識咧低落。依家好大鑊嘅，我哋依家好頭痛咧，就我哋香港好多事，樣樣嘢都唔根據法律去做，樣樣嘢咧越嚟咧原來係做擦鞋狗啊，做奴才啊，咁你就會咧攞嗰啲大紫荊獎啦。咁你認認真真嗰啲人咧，你真係做足嗰啲嘢咧，就反而會令到即係俾人話你係反對黨、反對派，咁樣就唔會有人做監察政府噶啦。 所以用翻中國歷史劇嗰啲邏輯去諗啦，即係 House of Cards 咧就是美國嘢嚟嘅，我先講中國嗰班。 不過大陸好行得通噶，呢度好受歡迎啊！ 乜嘢 俾你聽啊 ？House of Cards 喺大陸好多人睇噶。唔係點解老宅會 mention 即係美國？ 所以話你真係咧，真係我同你夾唔到就 醜女無敵都好多人睇嘅裏邊。 唔係，你真係又係，我都唔識佢。 你講啊，唔識講，我繼續講。 你大陸人啊，睇咩版本？係邊個同佢做翻譯嘅？係邊個同佢配音嘅？你睇啊，你得閒你個對比一下，你傻傻地啊，真係。你估真係睇到原裝嗰啲啊？原裝嗰啲咧就要喺一個好好嘅空氣、好乾淨嘅地方先睇到嘅。那個有個女學生在美國看到的，但她說空氣清新，那個真的看到呢原裝版的 House of Cards， 在大陸那些大陸版的呢 就可能是有班人跟他配音的， 本地化了， 可能是有剪接過的， 是 的，真 的。不過我想就是林鄭開局除了教育這一步之外，下一步會不會拿前朝某些東西再制一制其呢， 會啊， 前朝某幾個最黑人憎的那個用法治方法制一制他，當然不會選最重要的那些，不過找兩三個最突出的制一制他， 哦啊，要的，應該要的。不是他現在房屋，不是如果制一最好就是聽梁愛詩，聽梁愛詩說炸了個一個炸了西九他， 啊， 會的，會的，我覺得會的。譬如說房屋，我覺得他房屋呢，他會用力的。 是啊，我覺得有幾個位置他應該是明女暗女呢，他做一點刮梁振一巴的， 啊，例如 呢對促強積金對沖方面咧，放風下一步要刮嘅嘢。 佢放咗風啦，放咗風啦，放咗。 當然我未諗到佢究竟企邊邊啦。你係咪全部冧曬落勞工嗰邊，完全跟曬佢方啦？應該唔敢做啦。 五年之內同廿三條一樣，佢成日都講嗱，依家咧林鄭咧有條橋嘅。我想咧，佢身邊咧都有幾個 spin doctor 咧，好似細良呢啲咁嘅高手喺度嘅。佢成日都話咧，成日都話我哋要揾 比細良低班啲嘅。 又唔係你細良好叻咩？ 簡單啦，佢聽到噶，佢聽日會揾你飲茶噶啦。 如果係叻啊，就胡鬚真贏咗啦。嗱，佢一定 聽日會揾你飲茶， 一定會咁樣嘅。佢會咧就係咧同個社會個關係和諧。佢講咗，林鄭都講咗，佢話製造良好氣氛。跟住咧，然後你。派了俾你哋教協啦，又派了俾幾個嗰啲咁嘅唔知乜乜物，佢有好多嘢派啦。咁你會咧都企起身拍下掌，即係我揾個人同你握下手，佢會做呢啲嘢，當少啲反對聲音，社會又接受佢。嗱，譬如話依家大棚人都接受咧，家長接受佢啦，起碼跟住如果佢再去勞工嗰邊，佢又搞掂埋，佢慢慢慢慢滲出嚟咧，到最後佢會搞廿三條。呢、這個佢先係個佢個 佢個 係啦，佢嗰、那個你講嗰個 mission 啦。喂， 嗰、那個第一任做唔做到啊？夠唔夠時間做到啊？ 佢分分鐘，喂，佢咁年青貌美，佢得59歲，佢分分鐘可以做三任都得。 啊，邊有三任？你真係得啊！哇，大佬，我覺得你最大惡敵喎、啊！哇，大佬，你扭曲基本法喎、啊！ 依法辦事兩任。 依家咪你有冇聽到啊？嗰、那個唔知咩中英聯合聲明都成為咗呢個歷史文物啦、啊，大佬。 冇現實意義啊！ 係啊，冇現實意義啊！你基本法真係啊！ 我呢個好 bad， 就對中國國際形象嚟講好 bad。 唔會 bad 噶，周圍拍出佢唔知道自己攋嘢噶，佢唔覺噶。如果佢覺，佢已經唔係咁嘅，唔係咁嘅中國啦。佢唔覺噶。係 喎，有講法喎。通常中共嘅 track record 咧，佢對人民咧就認真差，但係咧喺國際條約上咧，基本上係 OK 噶，既唔會係做個啊。我覺得呢啲國際條約啊，佢唔會講到咁白，佢起碼扮 gentleman。呢家嘢， 我哋觀察下講錯嘢嗰個發言人陸康仲冇得撈啦。 哇！ 唔係佢有幾？ 乜你認為係佢嘅咩？你知唔知佢哋有戴 earpiece 嘅 ？OK， 有人咧後邊嗰啲嗰啲監製喺後邊講嘢， 即係佢 同埋呢個係 model answer 嚟嘅， 即係許冠文做 talk show 係 啦， 許冠文做 talk show 就係咁樣啊，就係戴住耳機咁啊，呢啲監製後邊。我哋今日未食飯噶嘛？佢今日啊，我哋今日未食飯你咁啊，即係 咁咧。阿倉梅話：咦咩話？1979年中美咩聯合公佈三個話，唔記得咗咯喎。咁咪台灣咩嚟噶？唔係有啲咁嘅事咩？ 仲有人哋咁講啊？喂，最緊要係巴黎協議啊嘛。喂，中國喺巴黎協議冇退出，中國站喺道德高地。美國呢個特朗普咧退出咗巴黎協議啊嘛。哇，大佬即刻跌，而家俾人鬧到撲街喺度嘅。喂，中共要維持國際形象，想做大佬，你就係要守翻啲國際條約啊嘛，罕有呢、這個。但係咁，我哋睇呢個頭先講私人啊嘛，私人啊嘛，你話眾數啊嘛，所以睇中共咧，你都唔好覺得係一個人，佢成班喺度鬥緊嘅。到底係邊派嗰日俾個 model answer 要咁樣答咧？呢、這個唔係過癮㗎，大佬。呢、這個答案我覺得奇怪，可以有更好嘅答案。 唔好諗 模棱兩可嘅答案， 唔好諗咁遠，大佬你諗翻近啲啦。我哋依家個一地兩檢，有個呢啲咁嘅叫對沖，即係呢個強積金對沖。 嗯， 你香港人上樓即係買，即係嗰啲經濟狀況，學生出路，外國教育嗱，外國教育嚟㗎。 唔係，大佬呢個一定唔會和諧社會。 係啦，咁你就咁多呢啲嘢。你一個咁嘅小媳婦，嗯、即係我當佢唔係妹仔啊，我已經當佢係高層次嘅家嫂啦， 高級啲， 係啦，你睇佢無權無勢， 仲係俾人安插咗一班咧咁嘅咁嘅前朝舊電池喺度， 夾住佢， 唔係夾住佢啊，係阻住佢啊。 咁啊，即係夾咪即係阻咯，係 咪咯？即係阻住佢。咁你即係你要可以，你可以做到啲幾多嘢咧？你做到幾多？你依家咧，你拆咗啲地雷已經好叻啦，你令到香港唔撕裂已經好叻啦。你唔好話將佢冚，即係嗰個叫做 冚平埋。點會唔撕裂？今日結構上嘅矛盾，你睇翻阿習嗰篇 speech。 陣間我哋翻嚟講下家嫂如何繼續拆局，係啦呢個。 城寨係咩嚟㗎？佢咧係喺一個特定嘅時間同埋空間構建出嚟嘅產物。過去做出嚟，依家做緊，將來會繼續做嘅。其實我哋每個人都是在一個特定的時間和空間構建出來的，所以每個人心目中都有一個城寨。